消化，人人尽废起废话，真与假懒鬼理啊！嗱嗱嗱，家家都心领，家家一把情，家家揭揭偷笑声。嗱嗱嗱，家家真骂四，家家一语小理，齐心揭秘嚟担当睇出好戏。全人类分分分分分分给你，每家分分举脚和应。全人类分分分分分分给你，听听到处有笑声。分分分分分分，哇！大家高兴。分手兼分开期，齐心揭秘嚟担当睇出好戏。全人类分分分分分分给你，每家分分杯碰尽兴。全人类分分分分分分给你，看过你会叫震惊。分分分分分分，大家高兴。 佢捧你哭，佢嗌假，你哨佢挂，拍掌两下。你趁佢中，你反佢骂叉，你喐佢打踢多两下。 全人类分分分分分分给你，每家分分亲眼做证。全人类分分分分分分给你，会见过也会有份。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给你，每家分得天分地暗。全人类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给你，看看哪里再有分。